其实啊，《金刚经》。心经啊，上楞严经的同学，大家 Vicky 啊，他们都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都有在比较心经、金刚经、楞严经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呢，也有很多同学看了类似在讲大圣的经典啊，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经典呢、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只是啊，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问的问题不同，问的方法不同而已，但事实上他问的问题是相同的。金刚经也是一样的啊、哦。金刚经讲什么？其实金刚经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它在最开头啊，最前面的那个序的地方啊，它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是佛法就是生活。如果你所学的佛法，没有办法 apply， 就是说发挥到你日常生活，融入到你日常生活之中的话，那它肯定不是佛法。佛法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佛法。你如果真的了解了法的意义啊，那你吃喝拉撒、行住坐卧，所有的生活点点滴滴，没有一个不是佛法。如果你根本不了解佛法是什么，如果在你心目中佛法只是有拜五波比，然后可以求菩萨保佑，那么行善，好吧，就行善，为什么呢？为了要有善报。那如果在你心目中的佛法只是在这个样子的话，那它不是真的佛法。行善会不会有善报？会，它会有善报，但是它只能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打转，它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解脱。所以其实金刚经啊，是在教我们这一些。那你说，诶，那从小不是学佛拜拜不都是教我们要行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做坏人，要做好人吗？这个啊，是普罗大众有一些阿嬷学的啊。那么真正金刚经讲的这个佛法啊，是比这个要再更深一点。有没有要我们善有善报？其实有，但是那个善报不是六道轮回的报，他希望你不要着相，不要执着，不要有任何挂碍的去行布施，要能够福慧双修，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菩萨道啊，能够悲智双全。什么是福慧双修？什么是悲智双全？就是菩萨道，这就是《金刚经》所讲最重要、最重要的道理。如我一直有讲，如果你《金刚经》啊，32品《金刚经》没有办法全部把它念完，没有时间全部学完，那你就看前面的4品。如果你能够把前面的4品完完全全完非常完整非常清楚的搞清楚它的意思，其实金刚经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脉络那个精神已经学会了。福慧双修，你要修福也要修慧，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菩萨道。菩萨是什么？菩提萨埵，菩提就是我们讲的上求佛道，求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不要挂碍，不要着相，不要心心念念的挂碍。因为我想你们大概都念过心经，虽然不知道到底是可能 exactly 是什么意思，可是都念过心经。心经怎么说？无有恐怖。如果你没有应该这样讲吧，如果你有挂碍，你就不会恐惧，没有恐惧，你就不会有颠倒梦想。颠倒梦想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妄念。如果你的妄念能够止息，你就永远的离苦得乐了。所以其实金刚经啊、心经啊、楞严经，或是这些大圣的这些空性大法，真正告诉你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人为什么会苦？因为我们有所有的妄念。所有的妄念怎么来的？是由我们的心念所产生的。心念为什么会慌乱？因为我们搞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不知道原来我们以为真正存在的东西事实上是虚妄的。而真实存在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的真心本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个佛性，或者我们说如来藏佛性真如本性，我们的明珠其实一直存在，只是我们看不到摸不着，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存在。也就是说我们的理解完全是颠倒梦想，真正存在的我们看不到摸不着，不知道它存在，而我们以为存在的东西，所有的像这些境界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因为这两个东西搞颠倒了，所以我们苦啊，苦不堪言。那《金刚经》也好，《心经》也好，《楞严经》也好，任何讲空性大法，我们大圣的佛法其实就是要你搞清楚这一点。当你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去行善，但是你不会着相的去行善，你不会执着的去行善，你不执着的去行善，你所得到的福报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的福报，它会带着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三界。如果你没搞清楚这个道理，你的福报会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但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最后还是苦啊，还是苦果啊。因为当你福报享完的时候，你在积福德的时候，你肯定也在造业。当你福德享完之后，你接下来的就是恶业。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菩萨道是什么？上求佛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空性智慧，那个是菩提。另外一个是什么？萨埵，萨埵是下化有情众生，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修福啊。你不是说自己解脱而已啊，你还要帮着众生解脱。因为须菩提问导师嘛，他说如何能够安住我的心，如何能够修行啊。他说老师啊，他问佛陀怎么样能够安住我的心啊，我的确发心了，我想成菩萨呀、啊、我想行菩萨道啊，我想修大圣、啊、那我要如何安住我的心，我要怎么样去修行。其实真正的长板是云和因，云和住，云和修行，云和降伏其心。这个修行啊，在我们所看到金刚经的这个版本里面被拿掉了，他只有说因云和云和住，云和降伏其心。云和住是住什么？安住我们的菩提心。云和降伏其心是什么？降伏我们的妄心。整个修行就是在告诉你如何降伏你的心，降伏你的妄念，降伏你这所有的奇幻的梦想，颠倒梦想。当你所有的妄念止息的时候，你就永远的离苦得乐。那你说哎呀，这个佛法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佛法，这讲了半天不知道跟我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这个佛法啊，我们不会恐惧谈死亡。因为我这次啊，到了那个去玩欧洲啊，到我有发照片出来，你有看到有一个那个人骨教堂，那个人骨教堂啊，很多人很害怕，说：“哎呀，我的妈，里面全部都是上万的这个死人骨头，这次去看不吓死人了。”那其实也不是啊，因为这一些人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他们呢、啊、是一生啊为上帝服务啊，这个为主耶稣奉献，为他们的那个宗教奉献啊，为的是什么？就是死后能够葬在这个教堂的墓园里面。那么因为很多年嘛，长久以来，那么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就说好吧，那原来已经埋在里面的啊，就继续往下埋，继续往下埋，埋到后来实在已经地方不够放了，就把原来埋在下面的骨头挖出来，那么把它弄好之后放在教堂的这个旁边有一个房间里面。那那个房间很大哦，只是后来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那个我们不细讲，但我真的要讲就是说，其实上帝啊，我们信基督教是不会恐惧死亡的。为什么？因为死了以后，如果你真正的信奉主耶稣，你死了以后是到天堂的，所以是完全不用避讳去谈论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佛教也是，我们中国人啊非常介意谈死亡啊，这个尤其老年人 啊不可以谈死亡，不可以讲死这个字啊，哎，不可以怎么样，其实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如果真正我们修行到位，真正了解佛法所教我们的东西，根本不会去，根本对恐 死亡是不会畏惧的。因为我的仁波切啊告诉我，他说从头到尾啊，修行这件事情就是在为我们的死亡做准备，而且你会非常的 ready 去接受这个事情。这只是在你所有整个灵魂的这个 journey， 你不要讲这一辈子的 journey， 就是你在你这整个灵魂的旅途上面，死亡只不过是一个点而已。所以整个修行其实是为死亡在做准备。我们十四品所讲的六度，就是我们上一次啊所讨论的布施啦，持戒啊，那么忍辱啊，要精进啊，要禅坐禅修，最后般若智慧，我们所讲的六度其实就是在修福。那么如果其他的没有办法立刻做到位，至少我们能做的是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这个就能够帮你至少去修到福。修福为什么要修福？不能像小圣啊，不能躲在山洞里面啊，说我不跟外界接触，所以我的心啊就不会有妄念，所以我的心啊不会随着境界啊在这里打转。这个不是大圣修行的这个目标。大圣修行目标是你自己要能够先安住，之后你要走出去帮所有的众生，自己安定下来，帮所有的众生安定下来，这叫自利利他。自利是修慧，利他是修福，就是我们讲的菩萨道，菩提萨埵，悲智双全。因为你有悲心，所以你会去帮助众生；因为你有智慧，所以你不会留恋在六道轮回。所以说，因为你啊有智啊，有我们的智慧，空性的智慧，你不会留恋在六道轮回，所以你不住轮回，不会执着在轮回。但是呢，因为你有悲心，所以你不住涅槃，你也不会执着在涅槃。这叫做轮回涅槃，两边你都不执着，你该去哪就去哪，哪里可以利益众生你就去哪。你的智慧让你不执着，你的悲心让你不执着。其实这个东西啊很重要，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讲《金刚经》最重要的道理。你说哎呀，我们十四品其实还没上哎，其实十四品该讲的大概的内容啊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十四品啊，我们可以现在把经文啊大概走一轮。那么中间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其实所有的内容之前都讲完了，我们就先走一轮。那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讲十五十六品。十五十六品非常非常简单，概念全部讲过了，只是重新再把经文重新再讲一次。我其实我自己认为十四十五十六品大概的精神已经全部讲过了，我们今天来把经文过一轮，然后看看有没有问题。那我们下一次开始就会讲课讲的时间稍微长。好，十四品啊，那个他经文大家找一下，是从尔时须菩提，尔时须菩提啊闻说实经，这个时候啊须菩提啊他听到了前面所讲的这所有的经文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内容啊，不双修啊，悲智双全，让你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你的悲心啊让你不要住在涅槃里面，因为你出去救众生啊，这是修慧啊。那你的智慧呢，让你不会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所以你不住生死。对《金刚经》啊，真正学的你到位了啊，或者对这个大圣啊，空性佛法到位了，其实你知道，涅槃跟生死啊是同一回事情，智慧啊跟烦恼，或者我们说菩提跟烦恼是同一回事情，佛跟众生是同一回事情，佛是悟了的众生，众生是迷了的佛。当你佛性显现的时候，你就成佛。佛性被你的贪嗔痴障住的时候，你就被众生了。可是那佛性不变，本质不变，所以到时候啊，等到下午半的时候，十七点开始，你会知道整个佛法在讲什么，万法一如，他在讲性相一如啊，所有的事情啊都是一如， 如果你的心中还有二，那就不是真正的佛。万法归一，最后都是同一件事情，都归到我们的真如本性上面。这个是《金刚经》的真谛。所以须菩提啊，听到这边的时候啊，深解意趣啊，涕泪悲切，佛佛也难。这个时候啊，真真体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原来是万法归一啊，万法一如啊。他那个时候掉下了感动的眼泪，涕泪悲切。他说他跟佛讲，哎，佛也，就佛啊，我们看到这个字就是跟佛在说话。他说稀有世尊啊，世尊是什么？老师的意思。他就说老师啊，你说的这种甚深经典。甚深经典呢，我们讲的空性大法，甚深经典，小圣的经典，如果甚至我们看地藏经啊，我们看这个阿弥陀经啊，那种是不是了义？这了义经，大家可能有听过了义跟不了义，了义是什么？是讲实相，是告诉你真正的、真实的状态，宇宙人生的真相，真如心它真实的状态。不是方便法，是了义。所以我们所讲的甚深经典其实是了义。如果像地藏经啊、阿弥陀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经典，有很多啊是方便法门，并不是了义经。那个不是甚深经典。我们这边讲的甚深经典，大圣的了义经，楞严经啊、金刚经、心经这些是了义。他说啊，我从昔来啊所得慧眼。等到十八品的时候，我们会讲啊，我分为肉眼、天眼，这个还有慧眼、法眼跟佛眼，我们都听过了。肉眼每个人都有，那么天眼人说啊，他呢比肉眼看得多一点，通灵了啊，开天眼。那么还有慧眼，慧眼是英雄啊，这个还有什么逃不过我的法眼，法眼是菩萨有的，最后是佛眼。这个呢，我们现在不细讲，慧眼啊，我们到十八品会细讲。慧眼是什么？慧眼是这个修得阿罗汉啊，就是你小圣修成了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了，修到这个份上的时候，你有的是慧眼。他说啊，我啊得到慧眼以来，就是说他证得阿罗汉了。其实他已经不是指阿罗汉，这个须菩提他们早都已经回小向大，所以回小向大就是我啊回避小圣。面向 embrace 这个大圣，就是我不再只是自己度自己，我开始行菩萨道，我能够行大圣回小向大，那么这些叫做大阿罗汉。他说我从昔来所得慧眼啊，从来没有听闻过如此的大经，如此甚深经典，所以他留下感动的眼泪。他说啊，这个他有再讲一些那个须菩提自己的想法啊。这个如果有人啊得闻是经啊，就是说听到了这个金刚经啊，能够信心清净。如果你能够这个信心清净啊，其实啊是代表你的信念。我们讲这个信心啊清净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有一点点信心啊，因为我们相信不败无波比啊，没有败就没有波比啊。当佛不波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的人啊，甚至包括你我，可能还停留在这个状态。这个状态绝对不叫信心清净啊，我们这是信心不清净，有一点信心，可是不太清净。这个信心清净是说已经到了不可逆啊，就是它完完全全的照《金刚经》所讲的着相，不会双修，不着相，而且到后来连念头都。这个叫做信心清净，不管发生任何的情况，任何的逆境之中，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绝对不失去他的信心，这叫做信心清净。不有没有求，没有颠倒梦想，没有恐惧，没有挂碍，这个叫做信心清净。当你在这样子的状态，你到了这样子的境界，你就生实相了。你说，哎，什么叫实相啊？实相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事情的真相啊，你明心见性了，你看到了是一真法界啊，原来万法一如啊，真正的明心见性，真如本性，你的真如心出来了，已经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啊，那 这样子的人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也就是说，不管在任何时段，你闻到的听闻金刚经，你能够一念，你都能够信心清净，而且这个清净我们刚刚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没有任何执着颠倒梦想，一心不乱，其实念阿弥陀佛也是信心清净啊，则生实相。那这时候你就看实相，金刚经见实相就是明心见性。其实这跟净土宗里面一心不乱，能够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进往生净土，其实是同样的意思。理一心不乱，有理上面的一心不乱，还有事情上面的一心不乱。事情是比较通俗一点，是相上面；理的话呢，是性上面。所以阿弥陀佛，你净土宗到了，你能够理一心不乱，那个理是道理的理。这个就跟我们的那个这个禅宗啊，有这个明心见性是同样的境界，只是就不同的法门啊，进入佛的世界成佛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他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这种情况，你能够信心不这个信心清净生实相，这八个字代表什么？其实就告诉你，你已经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就见性成佛，就表示你已经成佛了。只是说啊，我们这边的佛，你用比较再具体的一点讲，是说法身大士。也什么叫法身大士？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法是法眼的法，法身啊，就是。菩萨法身菩萨法身大士，就是这些是已经明心见性的菩萨，除了我相，除了法相，而且连这个无明烦恼都去了一品。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啊，我执没有了，法执没有了，无明烦恼至少去掉一品，已经明心见性了，是见到初二的月亮。虽然只有看到那一丝丝的月光，可是还是见到的月光。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法身大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那这个啊，成就第一功德。为什么成就第一功德？成佛啦，成佛了当然是第一功德啊。这个是十四品啊。但是啊，那个须菩提继续讲啊，他说啊，他讲了说见实相了嘛，但是呢这一句很深啊，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你实相。这一句比较深啊，我们今天讲比较浅的道理吧，让我喝口水，等一下。我们今天稍微讲稍微浅一点啊，这句话是实相者，不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他说什么啊？实相啊，则是非相。非相是什么？非相就不是相啦。不是相是什么？就是指性。所以啊，他告诉你真正的实相啊，其实指的并不是我们外面所看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森罗万象，其实啊，它只是名字。如来说，如来记不记得我们讲如来说是体性上来讲啊，真实面来讲，它只是名字叫做实相，但是它并不是找，并不是一个相啊。你不要被它名字搞乱了。那为你实相是什么？实相不是相，名字就要说相。那你说为什么呢？叫实相，叫别的东西不是挺好？也不行。为什么呢？他怕你着空去了。所以啊，他其实是空有一如，性相一如。他名字叫实相，但是他指的是性，不是相，所以是相即非相。但是呢，他名字是相，他名字是实相，名字是相，它有相啊。我们每个人有佛性，不是有没有显相？也有啊。你不可能只有空一如的那个体性，没有相用，那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一段呢、啊，会比较深一点，所以那个凤麟妈妈如果听得有点飒飒也没有关系，慢慢来啊。性跟相是一如，你不能只有性没有相啊。你没有相用，这个性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灵魂没有肉体，那是没有用的。没有人知道你的灵魂在哪里呀、啊？你没有相用，你只有相用没有灵魂，那也不行。你只有肉体没有灵魂，你这人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只是空壳啊。所以是同样的意思，虽然不是完全 match， 就说虽然不是 exactly 能够去比拟，但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灵魂跟肉体必须两个合一啊，只有灵魂没有用，只有肉体更没有用，所以。实相是非相， 他告诉你真实的相貌，宇宙人生真实的相貌，绝对不是在讲我们的相，绝对不是在讲相，他先告诉你绝对不是在讲相用，他是名字叫实相。但是为什么叫实相呢？因为它必须要有，为什么还有一个相在这个名字里面？因为它还是需要显像。我们讲说我们的体性啊，必须要有外面的相用，你才能够彰显我们的体性。你的灵魂必须要有肉体，才能彰显你的灵魂。你没有肉体，谁知道你的灵魂在哪里啊？一点用都没有啊。但你的肉体也必须要有灵魂才能够完整。那你的这个相用也必须要有体性才能完整，所以体性跟相用是一体，缺一不可。与其说一体两面，也不如说他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且体性就是相用，相用就是体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啊，其实可以讲两个小时，不过我们今天就先打住，就是告诉你，其实实相啊，它是名字叫做实相。他讲的并不是相，但是为什么还要放个相在这里面呢？因为没有相也不行，性相是一如的。所以我们讲相而非相啊，色即是空，非相而相，空即是色。这个地方啊，真的是能需要你们回家啊要参一下。如果你只是听我上课讲，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进去，你没办法深入。这一句话是你们需要稍微参一下的那个这句话啊，需要参一下，那个回去静坐的时候啊，慢慢去咀嚼一下。如果你们有这个姜卫农，就是我不是给你们那个有一本书啊，就是净空法师那本书，或你们真的有机会看姜卫农的注释啊，这一句话你可以比较深入的去看一下，他写得很棒，告诉你相而非相，非相而相，在相里面见空，在空里面见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异呀、啊、并不是不同的意思、啊、异是不能离开的意思，色不能离开空而存在，空不能离开色而存在。他是在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告诉我们什么？你的性相，你的相用不能够离开体性而存在，你的体性也不能离开相用而存在。你的体性就是相用，相用就是体性，性相一如啊，色空不二啊，是同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当你见有，你就见空了，你见空即见有，空有一如啊。如果你觉得空跟有是两件事情，那你佛法没念通啊，就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转。如果你知道空有一如啊，见空即见有，见有即见空，相或者是非相其实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相跟非相你就不再会执着，因为相就是非相，非相就是相，那你有什么好执着，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啊，你要慢慢去参，慢慢去参，慢慢来。尤其是凤玲妈妈这一段听了五萨萨没关系，你可以跟凤玲讨论一下 okay, 或者我们下次继续接着讲、 okay. 好好，再来，那我们就继续啊。那个他说啊，世尊啊，他说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这个比较简单。他说我们现在世尊在啊，老师在，佛陀在讲法给我们听啊，我们呢、啊、听懂了，而且能够照着这个老师教我们的去做，不难，不足为难，不是很难。但是啊，如果后来啊，在佛法末世啊，佛法末世是什么意思？佛法末世就是佛陀死了2000年以后。你说啊，佛为什么死了2000年以后就佛灭了？不能讲死了，死亡什么意思？死亡啊，这个字不太，不能讲佛，不能讲死，为什么？并不是说不尊敬啊，是说死亡的意思是说你这个生命结束，你得再回来六道轮回里面再继续混、啊、这个叫死亡。那佛啊，他灭了以后，他灭了以后呢，他不用再回到六道轮回里面，那个叫做涅槃。所以死了以后啊，不停的轮回啊，死了以后再来，死了以后再来，这个叫死亡。这个是修佛希望能够终结的事情， 所以死亡啊这个东西是需要讨论的，而不是避讳的。涅槃是什么意思？是说因为你修行啊，修到后来你脱离六道轮回，当你生命终结的时候，你不用再回来了，你不用回来做人，也不用回来做猪做狗，或者到地狱里面去，你六道里面要选一道啊，那你不用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情况叫做涅槃。所以大家搞不清楚涅槃是什么，什么就听涅槃，涅槃以为很多人以为涅槃这个和尚啊死了以后叫涅槃，不是啊，这个涅槃你活的时候就能涅槃了。涅槃是说你当你生命结束以后你不用再回来了，和尚死了也不见得涅槃了，有些和尚修不好死了还得再回来，那个叫死啊。所以我们一直说啊，有人往生那个字都不对的，用的不对，死亡就是死亡。可以，你可以，你觉得说我要更尊重一点，你可以说那个人去世了，啊，那个人逝世了，去世了，那个是死亡的意思。往生是什么？往生是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往生的意思说，这个人死亡以后，虽然没有涅槃，还没有成佛，但他不用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他被接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了，那个叫做往生。所以当我们生命结束以后，有很多不同的状态，有的人是死了，有的是往生，有的是成佛，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当你没有修的时候就是死亡，死了再生，生了再死，生生死死永远不息，天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那如果当我们修到某个点说，哎呀，我真的是能够这个已经定下心来了，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那你有机会往生到西方净土，再也不用回来到西方净土去修行，那个东西叫做往生。所以我们每次说，哎呀，我们说谁家有人往生，那个东西其实都是，哎呀，这个讲的不太对啊。讲逝世可以，这个去世可以，不能讲往生啊。往生那个名词是这个 misleading， 这就有点错解了啊。那当然更不会有人讲涅槃，和尚也不见得涅槃。这个大家要稍微这个地方要清楚啊。所以我们讲说前面他为什么须菩提讲说后五百世如果有众生听到这部经文，那是非常的还能够信写受持是非常稀有，因为这些众生是在佛法末世，佛出世的前面的一千年叫做正法时期，正法时期很多人解脱啊，那纷纷解脱啊，那没话讲。到了第二个一千年是相法时期，那个相是什么？很像的相，就是不是佛的正法了，正是正式的就正嘛，正当那个时候正，然后相法很像，并不是很最正统的，但是相法时期呢比较多啊，是说哎呀这个讲经说法念念经啊盖庙啊，那解脱的不见得多，但是盖庙也行啊，拜也行，有波比也行，那这个是相法时期。而我们现在啊，是佛去世已经将近三千年，佛涅槃啊已经将近三千年了，我们这个时候啊是末法时期，整个释迦牟尼佛法有12000年，正法跟这个相法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是在末法时期。末法时期有10000年，末法时期啊群魔乱舞，这个我们讲很清楚啊，也没了解脱，也没了禅坐，也没了经这个讲经说法哦，这个也没有了，这个怎么讲，你说有啊，我在电视台上看好多人讲经说法，这个你们应该都看过，你觉得有几个人讲经说法讲的内容你能听吗？你看到的最红的是什么？可能最红的可能是妙禅啊，妙天啊，这个信徒最多的青海无上师啊，也很吓人，非常吓人。等到以后那些有上楞严经的同学都知道，那后面讲了50种阴魔非常清楚，以后你出门你都不用担心，你看到那个魔上身的那些假和尚假上师，一眼你就看穿，太吓人了。所以佛法末世是好老师找不到学生，好的学生找不到老师，到最后所有的经文全部都消失无踪。金刚经心经楞严经是什么听都没有听过，那个是属于佛法末世，到最后第一步灭掉的就是楞严经，因为成佛在法华，开悟在楞严，只要把 让你开悟的书给干掉之后呢，你佛法就结束。所以第一步灭的就是楞严经。那么一万两千年之后啊，整个佛法消失无踪。那个时候呢，会有56亿年，中间56亿年多年的，还是五六十亿年左右的光景啊，是没有佛法，荡然无存，一直要等到下一个那个弥勒佛再来的时候，才会再度有佛法。所以啊，你去想想，我们现在已经是佛法末世了。不过还好是佛法末世比较前面啊，一万年我们是前面的大概第一千年，所以还有佛法，还能够听到一些正道。抓紧机会啊，人生难得啊，你能够投胎变成一个人的身体啊，很难得啊，只有人才能够修行啊，你要加把劲，希望能够一鼓作气，一次到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我记得我们台北啊，那个有一班啊，那个同学有一个妈妈，同学妈妈来上课，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在讲，大家都没有概念啊，每个人都说，哎呀，没什么想法，要不要脱离六道轮回？我呢是，那个妈妈也说了这个，那个王妈妈说，哎呀，我是要希望啊，能够这个投生，这个投胎投得好啊。富贵人家，我要做善事啊，子孙满堂啊，什么什么。就上了大概半年不到吧，那个王妈妈先生说，她觉得六道轮回啊是不靠谱啊，好像还是要处理六道轮回。所以人的心念会变的。修行在讲什么？其实修行啊，真正就告诉你，我们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自在，然后我们死亡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一路好走。怎么样能够放得下，然后死亡以后啊，怎么样能够去到好的地方，让我们的死亡真正变成永生，让我们的死亡变成涅槃，这就是修行。所以死亡人人讨论，一定要讨论，你不讨论你怎么能够改变它方向啊。你不讨论死亡，你最后死亡就是死亡。你要能够愿意面对死亡，去讨论改变它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修行，你就能够把死亡变成往生，把死亡变成涅槃。那那个时候你会一点都不恐惧死亡了，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就太棒了，我要往生了，我终于解脱我这臭皮囊了，我终于要到更好的地方了，我到我更好的地方，那我希望我的子子孙孙他们也能够自己好好的修。等到你修佛修到一种地方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想法会变啊，你不会再求菩萨保佑我自己啊，还有我的所有的子孙啊，这个世代子孙满堂啊，这个什么大家都大富大贵啊，这个长命百岁啊，绝对不是。那个时候你会求菩萨给你智慧，让你能够自在，让你的子孙也能够相信佛道，也能够有机会接受佛法，也能够修行，最后大家都能解脱，都能够往生，都能够涅槃。慢慢慢慢呢，我们就知道其实佛法真的在教我们就是这些东西。以后我们会再会多花点时间讲死亡，我们仁波切碰到我们就要跟我们讲死亡的问题。我们修一些密宗也是每一天呢都在练习死亡的过程。死亡啊，以后会告诉你们，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人死的时候地水火风一一化解，但是在呼吸结束之后，我们灵魂因为还没有脱离肉体，所以还有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说人死了以后啊，这个不能搬，最好啊不要马上搬动他的身体，能够给他一点时间，让他灵魂，因为那个灵魂我们仁波切有教我们，你还会经历一些这个今天不细讲，你还会经历一些过程，最后你才会脱离到你的身体。然后在你脱离的那个 moment， 是在密宗啊或者说是禅宗净土宗有不同的方式，让你能够一举到位，一次到位，就不再到六道轮回。那这就是你选择修行的方式。所以死亡是必须要讨论的，你不讨论你怎么知道死亡来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啊？你自己要处理自己啊，然后你还要交代家人怎么样帮助你，这个很重要。好，再来啊，那个世尊啊，他说所以为什么说佛法末世后500年得到经文能够信解受持，能够真正奉持，那是第一稀有。为什么？他告诉你何以故，他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在佛法末世听到了金刚经竟然还能够这么的相信。那个人啊，是已经没有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已离啊，已经完全的离相了。什么叫做完全的离相？ 他告诉你，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见有啊，即见空啊，见相啊，即见非相。你看到了我人众生受者相，你看到了外面的相，其实你知道见相就见到的性，见性则见相，性相亦如，表示这样子的人啊，根本已经完全的不着相，已经明心见性了，不但不着相，连念头都没有了。这样子就是诸相非相，若见诸相非相，第五品所讲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是这样子的一群人，在佛法末世，其实什么人？你讲穿了，不就是菩萨投胎吗？不要投胎，菩萨不叫投胎啊，他叫倒驾慈航啊，就又回来救苦救难。这些人早都已经离相离念，他回来救苦救难救众生了、啊，这个是菩萨行菩萨道啊。所以这一群人在佛法末世听闻《金刚经》，能够不惊不怖不畏，他能够完全的相信信受佛持，这也是第一稀有功德。他在解释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当你全部都离相，离相离念，有的相不着，空的相不着，最后连有的相不着、空的相不着的那个念头都不着了。这个时候，你明心见性，一切相，有的相、空的相，念头也是相，所有的相你都断绝的时候，则名诸佛成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这样子的人呢、啊，听到了经文，不惊不怖不畏，不惊恐。畏惧，这样子人非常少。你说不会啊，我听到《金刚经》也没害怕，这是非常稀有的。诸位，你能够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这么长这么长啊，超过一年了、啊，这个缘分啊，一个在美国，我们在美国跟上海，一个在亚洲，一个在美洲，不同的时间点，我们能够在一起，每几周就上一次课，这是很难得的因缘，前世修来的因缘，而且不是一世修来的因缘，是很多世累世累劫，我们相信一直认得，一直在研读，共同研读《金刚经》，只是我们不同的形式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上次有讲过嘛，我有同学的先生，他业比较重啊，坐过牢，跟我讲说他想被帮助，想念《金刚经》，后来没办法放弃了，他一念《金刚经》就头痛欲裂，然后就有声音在旁边叫他不要念，然后发狂啊，没办法念啊。那真的是业力重，业力重重到让你没办法去念经，很可怜的。什么样的情况没办法念经？畜生没办法念经，狗啊猫他没办法念经，他顶多他运气好，可能被一个修佛啊的主人这个收养了。或者在寺庙附近可以听到经文，但他没办法念经。我这朋友也是没办法念经，他念经他头痛欲裂要爆掉，他发狂啊。很多这种人啊，要不然就是听到《金刚经》啊嗤之以鼻啊，或者觉得是迷信啊，或者完全不愿意听里面的内容。看多可惜，《金刚经》教我们这么好的内容，多可惜他不肯听啊，不相信啊，或听了害怕、啊，会疯狂。你说是不是很可怜？很可怜的、啊。那你说？《金刚经》教我们生的时候要能够放下，要能够活得快活。我们人不就图个自在吗？我每次说我活着就图个快活，图个自在，就是图个自在。可是我们都自在不了啊，每天被所有的事情给绑住。出生以后，小学的时候要跟人比自己的家庭出生，要比父母，要比我们的功课，长大以后到社会要比我们的配偶，要比我们的社会的我们的社会的 status， 要比我们的工作，等到老的时候要什么？比子女，看谁的子女有成就，谁的子女孝顺，这一辈子都在背，都在比啊，都在逼自己。你自在吗？不自在啊，痛不痛快？一点都不痛快。所以佛法真的教你，就是把这些放下，这些能够真正放下，能够图个自在，然后等到死亡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得个好死，绝对有办法。我都跟大家讲，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啊是没办法，已经注定出生以后，八字一看，命盘一看，紫微命盘一看，大概都可以看出七八什么时候死亡，怎么个死法，其实命盘上都有，但是能不能改变，肯定可以。 我的仁波切告诉我，如果不能改变，干嘛还坐在这边修行？那你该干嘛干嘛去。我们今天修行就是要改变我们死亡的方法，绝对有办法一路好走。这就是我们讲的往生，让你能够不痛不病，非常安详的能够离开我们的精神，脱离我们的肉体，然后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再够力一点，再厉害的话，你成佛，你涅槃，而不是以真正我们一般常人的死亡方式。所以这整个东西啊，金刚经或者我们以后慢慢慢慢都要讲。当你因为你们一开始讲这个话题大家觉得不舒服，可是当你修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再讲这个话题，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哎，我真想知道我要怎么样改变我的未来。绝对有办法改变你的未来，你不但能够改变你的未来，你还能够庇荫你的子孙，这个很重要啊。那庇荫子孙不是惯，不是去所有，不是去宠爱，不是说啊拿钱给他，给他房子啊，给他车子，给他钱啊，给他遗产，给他去念最好的学校啊。很多父母啊，那年轻的父母，我看到我一些朋友，哎呀，那个这个辛劳一辈子啊，所有的财产倾力而出，就是让他送小孩到私立学校，到最好的学校，会不会一定有好的结果？不一定啊。我说你给他一缸子的鱼，不如教他怎么钓鱼啊。孩子的福报是注定的，你与其你如果孩子的福报只有100块钱，你给他100块钱，你给他50块钱，他自己会赚那50块钱，你给他200块钱，他就把你100块给败掉。你不如给他一个方法，给他一个法门，让他怎么样去增加他的福报，从100块钱变成1000，让他的好运自然会来。其实这些东西是很多你们这边有很多都是父母啊，这个是你要学会的。给你孩子一缸鱼，不如教他怎么钓鱼，这个很重要。那个钓鱼不是只是让他有一技之长，能够有个赚钱的工具，是说让他了解真正人生的道理在哪里，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累积自己的福报啊。那个是我们讲的钓鱼竿啊，不是我们讲，不是一般人所讲的什么有一技之长啊，那个钓鱼竿不太一样。所以啊，他就告诉你啊，如来说啊，第一波罗蜜啊，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六度的这个般若智慧啊。六度是什么？前面我们讲过啊，那个六度是这个布施、忍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修、般若。般若啊，是那个行门，般若是那个下面，般若智慧是，如果你画一条横的线，在上面画5条直的线，那条横的线是下面那个基础，是那个 foundation， 就是我们讲的般若。上面的5条线呢是行门，行是什么？是行走的行，就是 practice， 就是我要去实行，我要去 practice。你一定要般若智慧当作基础，你才有办法去走那前面的5度，你才有办法去布施啊，你才有办法持戒啊，你才有办法忍辱啊。这所有的一切都要以般若当成基础。所以呢，在第14品，为什么第一般若蜜？第一般若蜜啊，第一般若蜜就是因为它是般若。般若是什么？六度之母，母亲的母，母亲是生出一切子女的那个母亲的母啊。所以般若是母，前面5度是子，前面5度是行门啊，去真的去做，但是要以那个母亲般若为基础，才有办法走前面的行门。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搞清楚。但是他告诉你，第一波罗蜜，我们说第一波罗蜜，波罗蜜，波罗蜜是什么？是智慧啊，带你到彼岸的智慧。说即使是波罗蜜，其实也只是名相上面叫波罗蜜、啊、只是名相是名第一波罗蜜啊。这个语法我们以前讲过好多次了，那个凤麟到时候可以跟那个妈妈再解释一下。是名波罗蜜即非波罗蜜，他告诉你他只是名字叫做第一波罗蜜，事实上他根本就是空的，根本就是虚妄的。在人世间所有能够用名相解释东西全部都是虚妄。所以这个老子说嘛，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你能够用嘴巴说出来的道理都不是真正的道理，你能够给他名字的那都不是真正的东西啊。 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中国人的老子所讲的其实跟易经啊，还有易经还有佛经里面讲的内容是相同的，只是我们现在啊，因为啊大家文学造诣不够，跟别人不念书啊，我们从小都不念书，把那个都是把考试大概要考的东西看一看就算了。中国人有很多很深很棒的道理，我们呢、现在其实都放弃了，都已经失传了。那他就是告诉你，真正能够用嘴巴，我们的佛法是什么？不可思议大法。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也不可议，不能够用你的脑子去想，想象不出来，也不能用你的嘴去议论，没办法说，所以是不可思议啊。就用个妙字来形容，那个楞严经里面就说妙字啊，不可思议佛法。所以就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嘛，名可名非常名，你不能够用名字文字语言来形容，你也不能够用嘴巴来叙述，同样的意思，所以妙不可言啊。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在十四品它是用忍辱波罗蜜，你说其实六度啊都是要以这个空性为基础。哇，怎么56分呢？怎么每次都这样？那说要把16品讲完，14品一半没讲完。我们讲到正点，然后给大家发言了、那14品我们下次就不再复习，接着讲。为什么以般若要提出般若？那个为什么要提忍辱？为什么要提忍辱？因为忍辱啊，忍字头心上一把刀啊，你一定要有空性的智慧，你才能忍。否则你忍到最后啊，永远都是崩溃。你忍是绝对不能忍，你要能够释怀，你要真的能够放下，你要能够面对它，放下它，知道自己碰到自己的逆境菩萨了，碰到逆境了，很好啊，消业障的机会又来了，我又可以消业障了，我忍辱啊，我安忍啊。在顺境，在逆境的时候你忍，在顺境的时候你也要忍啊。在逆境的时候，有的时候凡人能够忍，在顺境的时候啊，忍不了啊，大头症发作了，然后开始骄傲，然后开始自负，然后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再对你讲真话，那是非常可怕的。上帝要让你死亡，是不是要让你这个死亡之前要先让你疯狂啊？所以他要毁灭你之前要先让你疯狂，那个就是在顺境之中不能忍，就是疯狂。逆境呢也要忍，要知道凡有因，凡有果必有因，前世或之前的因现在成熟了，逆境来了，没问题啊，我安心以对，我的心中有菩萨。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上帝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我安心以对。那我们呢，是有菩萨的安排，有佛菩萨的安排，我相信他不会随便安排，这都是一些因果的显现，所以我安心以对。我把这段时间走过去之后就结束了，我这个果就把它给解了，我这个因果就把它给解了，那我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忍辱你必须要有空性当底子，你要能够放下，你要能够不要去挂碍，不要去记恨。对，我有很多那个朋友啊，就是甚至我记得到欧洲碰到一个导游，他说他这么年轻，在30岁的时候，他是那个大陆人，在30岁的时候被人家倒了400，30几岁，家里可能都更吧，就是所有的钱被人家倒了400万人民币，那30几岁那很多钱啊，那可能所有都更，或者我们台湾讲都更，他们这边是那个反正就是把你的土地征收过去，那个房子征收过去之后赔你的钱全部赔光了，你跟他讲啊，就讲佛法给他听啊，就不能怨恨啊。然后还是要告诉他，越是经过这种时候，你越是要能够发善心做善事，你要是能过这一关，那你不得了，成就非凡。那你过不了这一关的话，很糟糕的，你都还不用死亡，你就在地狱里面打滚。所以忍辱啊，忍辱很重要，大家面对逆境的时候啊，一定要能够安心以对。后面这一段非常简单，就是在讲这个割力王啊，有一个国王叫割力王，他那个时候其实他这个是在讲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啊， 他在因地修人，当忍辱仙人在修忍辱。那么有一次呢，碰到一个国王带着他的那个侍从啊，他的这个宫里的这些嫔妃啊去打猎。那么国王去打猎，嫔妃啊就他们自己在那玩，在那里玩，就碰到了这个忍辱仙人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曾经的某一世。那么他们就在听，就问说：“哎，你是谁呀？”那释迦牟尼佛说：“我是忍辱仙人啊。”他说：“我在修忍辱啊。”那他们就在这个宫女啊，就听释迦牟尼佛讲法。那这个国王回来了就很生气啊，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个跟我的这个嫔妃宫女在这儿讲话？那我要把你的。”他说：“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解释说自己是在修行啊，什么什么修忍辱。”那国王就说：“你修忍辱，那我现在就把你的肉啊一片一片割下来，我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忍辱。”就国王啊就真的把他那个肉啊一片一片割下来。那那个时候啊，其实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虽然是在菩萨，那但是他功力已经很高，他真的就是以空性为基础。因为这故事很长了，我们就不细讲了，自己可以上网去查哦。他就其实后来哦，他这一肉片片肉割下来之后，他又复活，像耶稣复活一样。所以那个佛就说啊，他就那个他跟那个人国王就说，我成佛的时候，我第一个度化的啊，我要第一个就要度化，我一定要度化。那么那个后来啊，佛成佛以后，这个国王啊，就是那个佛的五大前面的侍卫以及五大弟子之一，叫乔成儒。以后那个在楞严经都会讲这个故事。所以这一段是忍辱仙人，他修了500世的忍辱仙人啊。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早都不着相，没有念头了，才有办法过那一关。那这个啊，其实是在讲第十四品。我看十四品，哦，还倒是还有一些十四品，我看一下，还有一段，大家讲了一半。所以这个啊，就是我们在讲忍辱仙人这一段故事。那他告诉他后来。我们大概今天先讲到这边停一下好了，不然后面没有大家没有时间发问啊，或者讲自己的想法。我们下一次从忍辱仙人之后开始讲。因为下面这一段因为比较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这一段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不想很快带过，我想下一次接着讲这一段。那你们到时候提醒我一下，我们下次从这边开始讲。好，那今天我们这边暂停一下。那个让大家那个给大家2分钟时间啊，先消化一下，把自己的那个问题准备一下，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